啊，同学，抱歉，这个您的满身湿哦，外面突然下大雨了，各位还有毅力来上课呢，真的是不错哦。但是我们今天的 delay 了20分钟，实在是路上塞，电梯也塞哦，然后整个风大雨大的，外面是一塌糊涂了哈，所以呢，这个耽误到各位上课的时间。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呢，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小休息5分钟吧哈，大家看看呢，尽量在9:20之前呢，把今天的这个进度告一段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这个下课时间就是向后稍微再顺延一下。不过等一下中场休息呢，为了避免让各位太晚回去了，所以我们中场休息本来休息20分钟的，那今天这2堂课呢，中间都只休息15分钟，这样各位呢可以尽量在9:20之前呢把这个课程结束，提早回去，免得这个晚上呢又风大雨大的。好，那赶快来看一下我们上礼拜呢提到了这个审理原则的一个部分。那第一个主要的审理原则呢，所谓当事人主义啊，跟这个呢职权主义的对立。那我们之前呢把当事人主义的2个层次的内容，也就是呢处分权主义跟辩论主义的概念呢介绍完之后呢，那今天先来看一下相对应的有一个叫职权主义。那很快复习一下结论，反正呢我国的诉讼法呢是以当事人主义为原则，大概90%的主立法呢都是采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呢来加以主导。那只有少数10%的规定呢是例外兼采职权主义。那职权主义的定义就是呢，由法院的法官呢来当程序的一个主导者，这叫例外兼采职权主义啦。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例外兼采职权主义，什么样的一个诉讼法规呢反而是由法官来加以主导呢？那就请同学呢看一下我们书本的内容。来，这里往后翻呢，翻到这个呢93页以下。那么职权主义跟这个当事人主义相对应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过了，职权主义的定义就是呢，有一些呢诉讼程序的规定，例外的当事人不居于主导的地位，而是由法院的法官呢来主导进行。那么哪些事项由法官来主导进行呢？那同学看一下94页，职权主义细分成3个层次：职权调查、职权探知，还有97页的职权进行。那这个东西请同学稍微熟记一下，因为这是标准的学理上的分类。那如果呢你的教科书买的是比较传统实务见解的老师的话，那传统实务见解基本上呢职权主义呢不会把概念分得那么细，会分到这么细的呢一定是呢留日派为首的学者的见解。不过晚进的考试呢，主流的一个概念都是要同学呢写这些呢比较纯学理概念的分类，所以我们课程的进行呢还是以这个呢3分法的观念来跟同学说明，因此你要花一点脑筋背一下这3个名词啦。好，先看最简单的97页职权进行主义。反正职权主义呢有3个层次的内容，你把这个观念呢稍微的了解一下。职权调查、职权探知，还有呢职权进行主义。先看第3个名词，因为这个最简单。来，什么叫职权进行主义呢？同学看一下97页，诉讼程序的进行开展呢乃是由法院加以主导的立法原则。重点在第一句话，诉讼程序的进行跟开展，很文言文啊，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各种呢诉讼指挥的事项。这是各位在教科书上经常看到的。什么叫诉讼指挥的事项呢？如果你还是觉得很抽象，那麻烦你再翻译成白话文啊。诉讼指挥事项指的就是呢技术性的一个事项，程序进行的一个技术事项。例如说你看一下97页所举的例子，期日的指定、变更、延展、延迟辩论的关闭、指挥各种辩论方法的决定。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叫做我指挥诉讼，跟一些的实体认定无关，纯粹是诉讼进行中一些琐碎的技术事项。譬如说下次开庭到底是7月2号还是7月3号，这个期日的指定呢标准的诉讼程序进行的技术事项。又譬如说什么呢， 言辞辩论的开地与指挥。那么呢，当事人讲完了，我这个庭就开到10:20，我要开下一件了。那到底是开到10:20还是10:30呢？法院的一个职权。再来各种辩论方式的决定，分别辩论。什么叫分别辩论啊？人好多，一次来十几个被告，十几个证人，大家一个一个进来，隔离来问，这个叫分别辩论。那有的法官喜欢的大锅炒火合并辩论，十几个全部叫进来点名了，然后一一的呢询问你们问题，问到了再回答，这个叫合并辩论。所以你到底呢人多的时候要怎么辩论，主导权也是在法官身上。那你会发现这种期日期间的指定啦、还有延迟辩论的关闭指挥啦、辩论方式的决定等等，都是一些诉讼程序进行技术性的一个事项。那这些技术性的事项呢，立法者特别规定由法官来主导，而不是由你原告被告当事人主导。这就是例外的兼采职权主义的第一个层次内容，职权进行主义强调是这些呢程序技术事项主导权落在法官身上。好，那各位你的考试呢重点一定是前面两个，因为第三个职权进行主义非常的简单，这只要你听过呢一定呢理解上没有问题。所以想当然而呢，国考的重点期刊论文的主轴摆在前面两个名词。什么叫职权调查、职权探知呢？来翻回书上看一下定义，94页，职权调查主义的定义就是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项，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跳下去自己调查，这个叫职权调查主义。好，再看什么叫职权探知，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资料，各位把证据资料圈起来，法院得不带当事人主张自行搜集的情况，叫职权探知主义。念完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呢稍微点你一下，带你一下，可以节省你很多摸索的时间。这两名词很抽象，但非常简单，写考卷的时候不要写错，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不同层次的观点。来，什么叫不同层次的观念呢？职权调查跟职权探知，同学先有个简单的结论，它是相对于辩论主义。我们上礼拜提到过什么叫辩论主义呢？辩论主义的定义就是啊，诉讼程序进行中各种的事实证据呢由当事人主导，所以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证据呢，法院不得采为判决的基础。反正辩论主义的定义就是啊，各种的事实证据都要由你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才能斟酌了。好，可是与此相对应的，有些例外的情况之下，事实跟证据不用等当事人主动提出，法官就可以自己跳下去调查事实证据的。那么这叫做辩论主义的例外，例外的有些事实证据不待当事人提出，法院自己可以职权斟酌，采为判决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学理上就细分什么叫职权调查，什么叫职权探知呢？来听清楚了，关键点就是职权调查主义这个名词呢，专门针对的是事实，职权探知主义专门针对的是证据。这个观念你只要通了之后呢，将来再看期刊文有够简单了、什么意思啊？来，你仔细听一下，我们把事实证据经常合在一起讲，大家挂在嘴边朗朗上口，念得很顺，调查事实，调查证据，事实证据，事实证据，念得很顺的情况下，法学家告诉你逻辑上这两个名词呢可以区隔，事实跟证据是不同的观念，而且逻辑上永远有先后顺序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在整个审判实务上一定是先有事实再有证据，因为证据的定义就是认定事实呢所需要的依据，判断事实真伪所需要的资料，这个就叫证据。 所以在概念法学领域里面，思考的逻辑上永远是先有事实后有证据，因为为了认定待证事实的真伪，你才需要提出证据。所以虽然我们经常把事实证据合称在一起，但是从概念法学的定义论来讲，它们是可以区隔的。不只可以区隔呢，而且两者在逻辑上有先后顺位的关系，永远都是先有事实提出之后，为了认定事实的真伪呢，接着才去调查相关的证据。所以在这个概念法学的前提之下，答案就揭晓了。什么叫职权调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呢？原来这两个名词的区别只是啊，职权调查主义是针对事实为之，也就是它的定义叫某一个事实可以不用当事人提出，法官就可以自己跳下去查的，这我们说例外的才职权调查主义。所以这个名词是针对事实，法院得否职权为之啊。那相对应的，什么叫职权探知啊？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针对证据这个概念，认定事实真伪所需要的证据资料，法官如果可以不带当事人提供，就可以自己跳下去职权收集他要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就说针对某一个证据，法院例外的改采职权探知主义，排除辩论主义的一个适用。所以这两个基本的名词观念不难，只要你了解它的区别点所在呢，那么将来在看相关期刊论文的时候呢，就不难理解这些专有名词的概念。好，那本来呢名词定义看到这边都还 OK，抽象归抽象，但是相信你不难懂。可是在国家考试上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呢，我国的学者啊，他认为呢，职权调查主义跟职权探知主义未必画上等号。这也是呢，实务界呢，有些老师坚持不采二分法名词的原因，因为这个二分法的概念呢，导因于留日派的学者，但是留日派学者在定义上来讲呢，有一点点的理论上的瑕疵，被实务界老师拿来批评。什么样理论的瑕疵呢？各位啊，如果今天你说职权调查主义的范围跟职权探知主义的范围画上等号的话，那没有什么问题。什么叫做画上等号没有问题呢？假设你今天的理论是说，某些事实呢，法院如果可以职权调查的话，那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法院也可以职权收集。如果你的定义是这样，把职权调查主义跟职权探知主义的范围画上等号的话，这个理论倒也干净利落。偏偏现行学说最大问题就是这两个名词不画上等号。什么叫不画上等号呢？能够职权调查的事实未必可以职权探知，也就是某一个事实法官可以主动去查，但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法官居然不能主动去收集，还得等当事人主动提供才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吊诡现象。怎么说呢？来，同学看一下94页，听起来有点抽象，你看一下文字的说明，等一下带你印证考题，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请问你，什么样的事实叫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可以不用当事人提出，法院可以职权呢去认定呢？常见的类型叫各种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第一堂课就讲过，先程序后实体的逻辑之下，所有教科书的定义都一样，各种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法院应职权调查。所以就算当事人没有抗辩说欠缺诉讼能力，法院也要职权调查诉讼能力有的事实。同样的，就算当事人没有抗辩说本件诉讼呢欠缺当事人适格，但是针对本件诉讼当事人适格与否的事实呢，法院也要职权调查。诶，为什么当事人适格、诉讼能力、当事人能力这些事实法官都要主动查呢？因为他们的性质都叫程序合法要件。那凡是程序合法要件的事实呢，就是学理上所定义的例外的改采职权调查主义，不用当事人做任何抗辩主张，法官在先程序后实体的逻辑下，本来就应该自己跳下去呢审酌说这一些的程序合法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好，可是重点来了，当我要调查本件诉讼有没有当事人能力的时候， 当我要调查本件诉讼有没有诉讼能力的时候呢，请问你认定这些事实所需的证据，法官能不能够跳下去自己查，还是说证据呢要由当事人主动提供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有无职权探知主义的问题了。结果你往下看94页中间哪些的事实可以呢例外采职权探知主义，可以由法官主动收集证据资料，而哪些不行呢？各位你看学说的标准，以公益性是否浓厚作为法院可否采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标准，也就是呢性质上并非所有职权调查的事项法院都有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譬如说啦，同样都是程序合法要件，那么留日派学者怎么讲，有些程序合法要件的公益色彩较高，譬如审判权的有无、专属管辖的有无、诉讼能力有无等等。各位这些东西很讨厌，你没有第二条路，只有一个字叫做背。这也是为什么实务派的老师呢不太喜欢留日派学者这一套理论的地方，因为你看过就知道这一套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各种程序合法要件区分它公益色彩高或公益色彩低，实在欠缺正当化的依据。大家都是程序合法要件，请问你为什么你说审判权专属管辖的有无叫做公益色彩较高的程序合法要件，那如果是确认利益的有无、当事人事格的有无等等，这一些反而叫公益色彩不高的程序合法要件呢？这个法理上呢实在欠缺正当化的依据。国内学者也把日本的学说引进来，但是也没有在文章上交代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分，大家都是程序合法要件，哪些被你分类成公益色彩较高，哪些为什么被定性成公益色彩较低，这个骗取国内相关的文献，大家都只是把日本那一套理论照翻译而已，但是没有人有详细的介绍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隔，所以引人批评的地方就是呢，你这种分法法理上实在欠缺正当化的依据，让我们大家看得不飒飒。但是不飒飒归不飒飒哦，考试的这些学者照考不误，所以就形成很吊诡的现象，并非所有职权调查主义的事项都有职权探知的适用。那么有些呢事实法院虽然可以职权调查，但是呢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居然还得拜托当事人主动提供，回归辩论主义，法官还不能够自己呢跳下去职权收集的。这就是呢职权调查主义跟职权探知主义这两个名词的定义以及它的适用范围。好，那听完之后呢会不会用，怎么考呢？马上请你看一个最典型的国考题目，来翻到96页，我们看一下邱任公老师出过的83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很多同学看不懂在考什么，但是刚刚的内容你听懂之后呢，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题目的考点何在。来，你看83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甲列乙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乙呢返还 A 屋。那么主张的事实是说呢，乙跟甲承租这个 A 屋，租期届满拒不返还，所以是基于租赁物返还请求权提起诉讼。所以本件的诉讼标的叫租赁物返还请求。来，马上拉回到第一堂课我们教的第十条第一项管辖的概念，所以这个题目的结论是呢，非专属管辖事件，因为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债权的请求权嘛，租赁物返还请求，并不是第十条第一项不动产物权涉讼，所以是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既然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同学往前翻到94页，按照留日派学者的见解，管辖权是程序合法要件的一种没有错，但是只有专属管辖这种程序合法要件叫公益色彩比较浓厚，那如果是非专属管辖的任意管辖事件的话，居然被定性成为公益色彩不怎么浓厚。来，所以你看一下邱老师这个题目第一小题问你什么， 96页第一小题考你，法院可否职权调查有无管辖权并搜集相关的证据？各位现在完全看懂第一个问号，再考你一个多琐碎的法学理论，答案怎么写呢？有无管辖权一定可以职权调查，因为它是事实认定的问题，但是在判断有无管辖权这个事实的时候，所需要的证据资料回归辩论主义，并不采职权探知主义，所以认定管辖权有无的事实呢，这个所需的证据仍需由当事人主动提供，仍需回归辩论主义，法院不得采职权探知而自行收集相关的一个证物，这就形成很吊诡的事实认定跟证据收集阶段把它切割开来，变成事实认定的阶段法官可以自己职权跳下去，但是在证据收集的阶段法官却不能职权跳进去，反而得回归辩论主义，由当事人主动加以提出，这就是83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呢，借这个案例来跟你说明的职权调查、职权探知这两个名词二分法的一个区别所在。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把第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的概念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其实呢，这个立法原则呢还没有正式结束，还留下两个小尾巴，不过这个今天没办法看，要等到大概呢整个第一册看完之后才有办法回过头来介绍的。哪两个小尾巴呢？第一个就是86页以下这个专题，这个专题是要请同学自己看的，你要整部民事诉讼法念完之后自己再回头看，因为这个专题是帮你整理邱老师的文章，邱老师的文章就把88、89、92年呢三次民诉的修法呢从头到尾跟你整理，这三次的修法哪些是跟处分权主义有关的修法，哪些是跟辩论主义有关的修法，所以是帮同学做总复习呢，新法修正的章节里面条文里面哪些跟处分权辩论主义有关，所以你要念这个专题之前呢，你当然得整部民事诉讼法念完之后回头看这些整理的文章比较看得懂啊。所以这个专题呢，我们请同学呢将来呢自己看，课堂上就不再一项一项带你念，因为它纯粹是一个新法整理跟介绍的一个文章而已。在第二个小尾巴呢，另外一个专题你往后翻，99页以下呢，与有过失是否适用辩论主义，这要等到讲完第一章序论，讲完所谓呢诉讼法理非讼法理交错的理论之后呢，回过头才办法结合这个专题来跟你介绍，它也是一个呢很纯理论但是蛮常出现在期刊论文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是等到最后面呢讲完了诉讼法理非讼法理的理论之后才会回过头来看这个专题。所以呢整个呢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的概念之下呢，就留下这两个小尾巴呢，今天暂时不做介绍。好，那接着往后翻，看到101页以下，第一个立法原则看完之后呢，其他就很简单的，很快瞄一下标题。第二个立法原则叫两造神理主义，这个最简单了，30秒就搞定了。什么叫两造神理主义啊？民事诉讼既然叫诉讼，代表一定是有对立性、讼争性的案件。啊，有对立性、有讼争性的案件，一定存在立场相冲突的两造。所以民事诉讼的结构永远都是有原告也有被告，不可能只有原告一个人在那边玩单人相扑吼，所以一定是有原告有被告双方当事人，这叫两造神理主义，非常简单的观念，你这个名词看一下很容易就理解了。再来102页第三个神理原则叫做直接神理主义，这个名词也有够简单，什么叫直接神理主义呢？参与裁判的法官要直接面对当事人参与辩论，直接接触诉讼资料，接触当事人，才容易形成正确的新证。所以呢，要求法官直接参与辩论，直接接触当事人，直接接触诉讼资料，这样的立法主义我们就称为直接审理主义，相对应的就是所谓书面审理主义了。 那么呢，或者称为间接神理主义，这是我国所不采的。反正你呢参与做成裁判的法官，一定要直接接触当事人，接触诉讼资料才可以。好，这就是所谓直接神理主义的概念。那同学呢，稍微的好理解一下。那剩下一些很细部的逐条示意，这个你自己看102页、103页，课堂上就不多花时间，一个一个条文带你念过了。同样的，86年台大法研做问答题的考法呢，就是把直接神理主义这个名词，还有采行这个主义的法理思想呢，用文字跟同学做说明。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你不用看自己也懂啦。重点就是我们刚讲的，为什么采直接神理主义啊？法学的理论就是希望增加裁判的正确性，因为我们的立法原则、立法思想认为，法官只有直接接触当事人、接触诉讼资料，比较容易形成正确的新证。事实上也是如此啦。如果你要判这个案子，你都没有接触过当事人，都没听他们讲过话，你也没有直接接触本案的诉讼资料，你都是听人家转述的，那你判出来的内容一定不客观、不公正。这就是我国法上为什么是采直接审理主义为原则。好，那细部的一些琐碎文字的说明呢，请你自己参考104、105，因为这个理论其实非常的简单，文字花个5分钟呢，你一定都看得懂。好，接着看一下105页第四个审理原则。我国采的是言辞审理主义为原则，这个名词也很简单。什么叫言辞审理主义呢？它的定义就是所有呢要做成裁判的诉讼资料呢，都要经过言辞辩论，也就是各种的人证物证呢，只要我要引为裁判基础的所有人证物证呢，都要提示到法庭，给2造当事人阅览跟辩论，让你们都对这个人证物证的资料表示意见，这叫言辞审理主义。好，那么呢，我国法的立法者认为，只有呢采行言辞审理主义，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让他们到庭亲自呢有话跟法官讲，把这些跟本案所有相关的诉讼资料看过之后，把他们的意见呢在法庭加以陈述，这叫言辞审理主义啦。那你要注意一下的是呢，言辞审理主义啊，在89年民诉修正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些的更动。那什么叫稍微有一些的更动呢？有些的情况下例外的不采言辞审理，而改采书面审理。那同学看一下107页86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来，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制史的背景你听一下，86年这个考题是邱老师出的，邱老师就是不太赞成说100%完全都采言辞审理，所以他先考这个题目试水温，宣扬一下自己的学说。后来这套学说呢，在89年民诉法修正的时候直接就明文化了，所以86年律师高考呢，你要懂得旧题新解。来，怎么说呢？你当听故事了解一下问题的背景。请问同学啦，如果你严格的遵守言辞审理主义的话，诉讼上一定会有个弊端，这个弊端叫延滞诉讼。为什么你100%的采用言辞审理主义，必定伴随延滞诉讼的弊端呢？因为我们所谓言辞审理主义，严格来说它的定义叫所有跟本件诉讼相关的诉讼资料都要提示出来呢，让当事人呢有辩论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在这个前提之下，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你是人证，以人作为证据资料的最麻烦。因为如果你是以物作为证据资料，物证倒是简单啊。什么叫物证呢？譬如说呢，这个现场呢遗留下来的这些呢安全帽，或者是呢球棒等等呢，这些的证物呢，照片啊，还是物品的资料，提示到法庭，让你阅览，让你辩论，让你陈述意见，这个没有什么挚爱难行之处，反正就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你看，看完请你表示意见吧。所以物证如果你严格贯彻言辞审理主义，没有什么审理的困难。可是人证就不一样，以人作为证据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譬如说证人啦、 车祸的现场有一个槟榔西施呢，亲眼目睹车祸的经过，传他做证人。而另外一种以人作为证据的叫做鉴定人。这个车祸肇事责任或者医疗疏失呢，送请专业的专家机构呢来发表鉴定意见，鉴定人的制度。好，问题来了，这些都叫以人作为证据资料。什么叫以人作为证据资料啊？以这个人的言辞或意见来作为诉讼资料的，就称为以人作为证据资料。那以人作为证据资料的前提下，如果这些人你都要要求他亲自到庭陈述，陈述完之后要令原告被告表示意见的话，那各位都晓得我国的人民呢，在这个呢民情的上面呢不太喜欢作证哦，这是各国文化不一样。英美的国家你传他作证他一定来，他觉得作证呢很光荣，这个呢为了协助司法呢发现真实，所以英美老百姓的观念认为作证是一种光荣，他们很乐意出庭作证。台湾人超级怕死哦，最好的事情都不要找到我身上，接到证人的传票吓得半死哦，比被告接到传票更紧张。你的身份明明是证人呢，吓得要死，到处打电话问说诶，我是不是真的要去作证，我不想出去作证，我怕得罪人，我怕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啊，这种的台湾呢独有的一个民情文化，鉴定人也是一样，你叫他关在房间写报告他愿意，你叫他站到法庭呢接受原告被告的质问他不愿意哦。所以以人作为证据资料，如果百分之百严格要遵守言辞审理的话，在过去几十年来台湾法院的生态就形成了严制诉讼，那个证人往往是一传不到二传不到，不想来也不敢来了，传到法院火大呢直接叫法警去拘提，因为证人呢两传不到就可以直接拘提，动不动到拘提，拘来了这个人一脸臭脸后，他明明不愿意作证，你强迫警察把他带过来呢，那开过庭的都知道，这种被拘提到场的证人呢绝对只会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忘记了，第二句话叫不知道，第三句话叫不清楚哦，勉强他来一问三不知，就算知道一些事情也不愿意讲。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严格的贯彻言辞审理主义反而形成旷日费时严制诉讼。所以邱老师的主导之下，他的理论就说言辞审理主义要稍微缓和一下，有些例外的情形呢不用这么严格贯彻言辞审理，给例外兼采书面审理，叫他们出具书面资料呈报法院来审查就好，不需要请他本人一定要到场呢来接受我们言辞的一个询问，这叫例外的兼采书面审理主义。好，什么样情形例外呢？各位看一下107页的解答，落实到89年民诉的修正呢305条的规定，你不用去死背这个单一条文，很简单的技法就是呢，只要是原告被告以外的诉讼关系人，凡是当事人以外其他的诉讼关系人，我们现在新法的游戏规则就叫缓和言辞审理主义。所以你自己翻305条，证人如果有正当事由不能亲自出庭的话，可以用书面代替出庭陈述，这个制度就比较人性化了，他怕死不愿意来得罪双方，你干嘛勉强他一定要站在法庭呢成为炮灰呢，他愿意呢把他所见所闻用写的写成书面资料供你们参考，这里就够阿弥陀佛要感谢他了，不要一定勉强他非到庭陈述不可了。所以呢适度的缓和言辞审理主义，兼采书面审理，这就是邱老师呢89年主导之下新法的一个修正。所以背后的法理基础呢，你看一下107页86年律师解答的第二小题，相较于言辞审理主义的采用，书面审理的兼采呢足以满足诉讼法上迅速而经济的裁判要求，这是邱老师始终强调的，旧法时代 过度严格贯彻延迟审理的结果，延滞诉讼，旷日费时，所以兼采书面审理呢，有助于达到诉讼法上迅速精确要求，至少证人我们就不用一传二传三传，传了三个月还不来，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啊，直接发函叫他书面表示意见，两个礼拜就搞定了，避免诉讼的一个延滞。好，这是呢延迟审理主义的基本观念，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紧接着看一下第五个立法原则，公开审理主义，这个更简单。法院组织法86条规定呢，各种民事案件除了涉及隐私跟业务秘密之外，都要公开审理。所以各位呢，以后无聊可以去逛法庭哦。所有法院的民事庭呢，开庭的时候门都是打开的，你只要高兴的话，随便走到后面的旁听席坐着呢，旁听法官审案都可以，这个叫公开审理主义。只有一些例外的涉及隐私，像性侵害的案件，或者业务秘密，像专利商标这种案件呢，涉及个人隐私营业秘密的，才例外的采取不公开审理的主义。好，这是概念上来讲第五个立法原则，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不公开审理为例外。好，接着看第六个立法主义，这就比较重要的自由新政主义。这个立法主义呢，详细的内容会在上册最后面的第七章证据章节才会提到，所以它细部的内容我们留到证据章节再看，今天只是很粗略的把这个名词呢跟你做个介绍。来，什么叫自由新政主义呢？它的定义就是啊，各种的这个呢证据有无证据能力以及证据价值如何呢，完全委由法官自由裁量，法律不加强行规定。这种针对证据价值、证据能力呢，完全委由法院自由裁量的立法呢，我们称为自由新政主义。讲白点啊，某一个证据可不可以用，用了之后呢，到底可不可信，能不能用，这个叫证据能力的问题。这名词同学应该不陌生，刑事诉讼法讲的比较多。哎，这两个名词同学应该不至于混淆哦。什么叫证据能力，什么叫证据价值呢？证据能力的定义呢，又称为证据资格啦，它的定义就是某一个证据到底能不能够使用，能不能够作为裁判的基础，这个叫证据能力的概念。啊，什么叫证据价值啊？能用的证据影响我新证的程度，法官到底相不相信啊？这个能够使用作为裁判基础的证物，法官不一定要相信哦。所以法官到底采不采信，可信度有多高，影响法官的新证程度如何，这个叫证据价值，又称为证明力的问题。所以自由新政主义的定义就是某一个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它的证据价值如何呢，法律都不加明文限制，完全信任法官，完全委由法院自由裁量，这个叫自由新政主义。这一点就跟刑事诉讼法的精神不太一样，刑诉也采自由新政，但是刑诉的自由新政范围比较狭隘。为什么呢？因为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能力可没有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限，而是呢设有严密的规定。所以你刑诉一定念过什么毒素果实理论，什么审判外的陈述呢欠缺证据能力，没有搜索票收到了证物欠缺证据能力不能用，那刑求啦、威吓利诱呢所得到的被告证词不能用，甚至呢违反夜间讯问，然后违法搜索等等，凡是违反法定程序取得证据资料都不能用。所以刑事诉讼程序对证据能力反而设有严格的除外规定，顶多只有在证据价值的部分给法官自由新政的空间，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因为要保障人权。但是民事诉讼法同学看一下， 民数可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下列证据不能用，民数也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什么不准啊、搜索啊、不准夜间讯问等等，那些都是刑事诉讼法才有的东西。民数基本上针对证据能力、证据资格，并没有法条明文限制，所以基本上回归自由新政主义，由法院呢依自由新政加以裁量。所以各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法上面变成说呢，你看那个通奸，这也是一般人严重背离老百姓法律情感的。怎么个背离呢？跟我们念法律都晓得啊，男女通奸呢，这同时有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通奸罪呢，我国还没有除罪化，所以有配偶者呢跟他人发生性行为呢，刑法是罚通奸的，民事当然也构成侵权行为啦。你给你老公戴绿帽子呢，你老公可以告你呢这个通奸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同时有民刑事责任，甚至可以构成裁判离婚的事由。好，那讲这个干什么呢？这就叫跟人民情感制度的落差。怎么个落差呢？今天请问你，我抓到我老婆跟人家通奸，我的证据叫做请征信社违法偷拍的光碟，我是找征信社跟踪我老婆呢，然后呢装着什么针孔摄影机啦、啊，还是说违法侵入人家住宅破门而入呢，去拍他们通奸的画面，这个叫违法取得的证据。那请问你，这种证据拿到刑事庭呢，法官呢会判你说呢通奸的部分无罪。为什么无罪呢？因为你取得的证据，违法取得的证据，根本欠缺证据能力，根本不能够用这个证据，欠缺证据能力不能采为判决基础，直接呢认为说呢这个呢被告是无罪的。可是刑事判无罪，老百姓觉得很奇怪，哎，刑事呢法官都说我们无罪了啊，这一对奸夫淫妇很高兴，哎，我们无罪了，结果到民事庭居然判离婚准，精神慰抚金侵权行为也准。为什么产生这种奇怪现象？这我们法律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呢老百姓会觉得很纳闷。那老百姓纳闷的地方是，同一个事实为什么刑庭跟民庭认定不一样？可是我们念法律的说，理论上这样讲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我国的游戏规则本来就是民刑事法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这个呢刑事庭法院的见解未必拘束民庭法院，而且呢民事程序里面证据能力的有无我们也没有设有排除的规定，所以依照传统的自由新政理论，就算违法取得了证据，民事庭法官如果认为对发现客观真实有帮助的话，他也是可以采为判决的基础，所以会形成这种吊诡的现象，刑事无罪，但是民事却认定了有通奸的事实。那这是两套法典呢制度定义上不同的地方所导致的一个呢非常奇特的我国的司法文化现象了。那这都是导因于呢在自由新政主义的概念下，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原则上认为说呢自由新政的范围比较广，广到连证据能力呢通通都不加限制，委由法院呢自由加以裁量。那当然这样的见解晚近受到一点的突破，后面证据章节会提到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能力是否可以百分之百让法官自由新政，而呢违法取得的证据是不是百分之百都能用呢？这个晚近在学理上已经有一些质疑了，详细的内容后面证据章节会提到，各位暂时不用管。你今天在立法原则108页的部分，只要先简单了解一下自由新政主义这个名词的定义就可以了。我再次强调，它的定义就是证据能力跟证据价值原则上法律不加明文限制，完全委由呢法官呢自由加以裁量。好，那自由新政主义的定义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看一下109页。那么自由新政主义呢有一些呢例外的一个情形，那什么叫做例外的一个情形呢？那么自由新政主义呢还是有它的界限在啊，这个界限就是规定在222条。你看一下109页第3点内容，刮胡五的部分， 222条的第三项，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222条第三项怎么讲呢？自由新政也不是漫无边际、漫无界限，法官也不能够太夸张了。自由新政还是有两个外界的范围加以限缩，哪两个限缩的标准呢？论理跟经验法则，这国考考过，很基本的观念。法官的裁量权再怎么大，法官的新政空间再怎么大，你的新政都不能超越论理经验法则，否则仍然构成违法，违背法令。所以呢，学者在教科书特别强调，自由新政虽然赋予法官很大的权限，但这个权限绝对不是漫无限制。法院在行使自由新政裁量时，还是得受到论理跟经验法则的拘束。所以你判决书不能乱写，说呢，这个什么原告跟被告呢，深夜共处一室呢，然后裸体呢睡在同一张床上，显见两个人是纯粹朋友关系。然后你这样写判决书很奇怪，前面才说他们光着身体抱在一起，后面居然说呢，这是一般朋友呢正常的一个社交活动，那你这个判决书这样写呢，非常显然就是违反论理经验法则，这就是自由新政主义的界限啊，还是得受到论理经验法则的限制。好，那么自由新政主义呢，看完222第三项之后，一样还剩下一个小尾巴。其实自由新政主义最重要的是89年修法的222条第二项，各位书上的110页。整个自由新政主义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争点在这边，跟你介绍222条第二项89年的一个修正。只不过这一个最重要的点呢，今天也没办法讲到，因为要介绍这个条文，又得要等念完邱连公老师的理论，念完他的所谓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念完这个抽象理论之后，才有办法回头看222条第二项增订的背景。所以这一个条文又得等讲完第一章序论的时候，才有办法跟同学介绍。我们会一并留到第一章序论，专门在介绍邱连公老师理论那一堂课里面呢，会跟你提那这个新法修正的背景。所以这个小尾巴暂时先搁着，你了解一下。在自由新政主义呢，还有一个争点没有讲到，就是222条的第二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把自由新政这个名词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往后翻112页第七个专有名词。来，第七个名词叫当事人平等主义，这个也很简单，十秒钟就搞定了。原告被告都是诉讼主体，所以各种诉讼法制度的设计都要平等的对待原告被告，兼顾原被两造的利益，不得偏废其中一方，这个叫做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非常简单的观念，这你看一下名词的标题就知道了。好，最后你看一下第八跟第九，我们上礼拜提到过九个立法原则里面重要的只有三个，就是第一个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再来就是最后这两个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尤其是呢第八跟第九，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同学要把它合并在一起看，因为他们都是89年民事诉讼法呢全新修订而且大幅修正的一个法条。那么这一些的游戏规则呢是邱连公老师主导之下所通过的，所以带有非常浓厚的邱氏风格的理论，那么密集的出现在89年到95年间的国家考试，流行过一阵子啊，后来该考都考差不多之后呢，已经冷却了五六年没有出现了，虽然冷掉了五六年后，不过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新法修正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跟同学介绍一下，让你了解这些呢抽象的法律概念跟制度的设计到底在讲什么。来，这些抽象的原则，各位哦，你将来在准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抓准大方向，你不用去钻太琐碎的条文，什么意思啊？ 准备考试考到这两个原则，各位放心，没有人再考你个别条文的，全部都是考你打高空的上位理论。因为个别条文的逐条示意很简单，只要你中文看得懂，绝对翻译没有问题。可是考卷照你呈现的，绝对没有人笨到叫你把条文抄一遍，不是啦。条文抄一遍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写出这个法条的立法精神，那个上位的指导原则才是出题者要看到的关键字。所以准备的方向上面千万不要汲汲营在条文的记忆，反正二试的考题呢，法条在旁边你照着翻都可以抄，重点是在于说呢，那个立法精神指导的这些原理原则呢，你要记得把它点出来。所以考到这两个单元的时候呢，再次跟你强调，个别条文的原用一点都不重要，你甚至法条可以不要引，但是邱瑞光老师那些关键理论呢，核心的概念要记得点出来。所以你简单看一下113页，这条事实上你要背也无从背起啦，新法一长串的法条，但是呢背后的法理基础都一样。好在邱老师考你这类型的考题呢，他也不要你去呢把条文抄一遍啦，谁喜欢看你把法条抄一遍，他要看的重点是呢，你有没有念过他的文章，知不知道这些修法的背景跟理论基础，你把这些理论的概念关键字点出来呢，对你的分数会比较帮助一点。所以呢，我们先请同学呢跳脱书本的文字，书上花了不少篇幅在谈，从这个112页一直看到125页，全部都是在讲呢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这两个立法原则，同学要把它合在一起看。所以我们先把它合在一起呢，跟同学架构完基本观念之后，再来看一些细部的法条呢，你会对这个游戏规则更清楚。首先各位在看这些呢抽象理论之前呢，你需要一个基本的观念，问题的起源在哪里呢？这些制度89年为什么大修呢？来先看结论，结论就是邱老师认为说呢，旧法时代呢，我国诉讼实务最大的弊端叫做延滞诉讼的情形太严重了。确实啦，你经常听老一辈的讲说，一个官司打完呢10年8年都有可能哦，有的官司一审就拖2-3年还没判，啊一审判完之后，你又上诉到高院，高院完了又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一个案件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判决确定，最少要3-5年时间，10年8年都有可能。所以旧法时代呢，司法呢被人民不信任，很重要的原因是呢，延滞诉讼，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吗？我只是告人家讨个30万这么少的钱，法官花了5年才给我判决确定，我中间开了好几十次的庭呢，那个时间跟精神的劳费跟煎熬呢，那么呢，就算最后判你胜诉确定了，迟来的正义也不是正义。所以这种旧法时代呢，引起学界跟民间严厉批判的就是延滞诉讼的情形实在是太严重了，一个官司往往拖个10年8年还在进行的所在都有。 所以学者就说我们要彻底的检讨这个弊端。检讨的结果呢，大家研究发现旧法时代官司为什么会拖这么久，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延滞的现象呢？几个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呢，旧法时代我们的诉讼制度呢是采所谓的随时提出主义，矛头指向这个东西。所以各位当作听故事了解整个修法的背景，我们旧法时代叫随时提出，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呢？随时提出主义的意思就是啊，任何的攻击防御方法，任何的诉讼资料，你在呢言辞辩论终结前随时可以提出来。讲白点，你想到什么东西随时可以提出来。我可能呢开了五次庭之后我才想到啊，我还有个证人 A 没有传，第六次开庭申请传唤，传完了第七次开庭突然想到还有个证人 B 没有传，我第七次开庭临时举手跟法官讲，报告法官，还有个证人 B 没有传的哦，请你下次再传他作证。那各位都晓得，你采随时提出主义的结果必定伴随着两个弊端。第一个弊端叫做审理迟延吧，想到什么呢就提什么。那法官本来都打算今天要结案的，你老兄突然说哎，不能结，还有个证人 A 没有传，好了，我就再忍耐传证人 A 问完了，好不容易想结案的你又举手说不对，还有证人 B 没有传啊，你想到什么丢什么，我法院就要查，一定会产生所谓审理迟延的现象，这是随时提出主意的第一个弊端。再来第二个弊端呢，91年东吴法研考过，就考你问答题说旧法时代随时提出主义有哪两大弊端呢？第一个弊端审理迟延，因为攻击防御方法可以无条件随时提出，这个大家都好懂。第二个弊端呢，你看过教科书对这个名词应该还有印象，很有趣的一个学者的名词啊，他说旧法时代的随时提出主义第二个弊端叫造成二审肥大化。什么叫二审肥大化？讲白点，当事人所有重要的事证一定给你压到高院二审才提出，所以反而形成了二审肥大化现象，破坏我国原有的一个诉讼立法结构。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来，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会产生二审肥大化？各位啊，在以前呢，老一辈的律师经常教年轻律师的讲法是，你这个官司有重要的事实、重要的证据，不要笨到在地方法院提出，全部都压到高院快要辩论终结的时候再提出。各位，什么呢？这个叫诉讼技巧跟策略。什么叫技巧跟策略啊？你想一个问题嘛，你有一个很关键的证人、很关键的证物，如果你这么早让他曝光，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你就把他提示出来了，那不就是让对方老早就有准备，对方早就知道你有这个证人、有这个证物，他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攻击防御。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杀对方措手不及。怎么样杀他措手不及呢？我一审不提出，明明有这个证人不提，拖到高院快结案的时候呢，快要辩论终结前再把这些重要事证都丢出来。你拖到高院丢，最大好处是杀对方措手不及，对方呢只有很短暂一两次的开庭期日可以准备反驳的意见，他没有很充分的时间呢可以详细的研究他的一个攻击防御策略，因为你是在二审高院快要辩论终结前熊熊提出的，他顶多就只有一两次庭期的时间可以去审酌说怎么样反攻你的论述，怎么样攻击你的证物。所以这种的诉讼策略的引导之下造成二审肥大化。所谓二审肥大化指的就是反而让二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架空一审的功能。为什么架空一审功能呢？大家地方法院都随便打了，反正重要的事证地院都不会丢出来，我们都留到高院再丢，反而让高院成为二审肥大化， 高院成为事实审的重心，所有重要的事证都落在高等法院，由高院加以评议审理，这是严重破坏我国立法者原先所要达到的诉讼架构。因为我们立法者原先所要达到的架构就是呢，要建立一审成为事实审中心。这个你有看期刊论文呢，学者一直提倡这个理论，正确的诉讼架构是一审地方法院才是事实审的中心。我们希望所有重要的攻防方法、重要的事证，一审都能调查完毕，二审顶多只是个事后审制，一个补充的事后审而已，这才是呢健康而完整的诉讼架构。结果在旧法时代反过来，旧法时代反而形成学者所谓的一审空洞化、二审肥大化。什么叫一审空洞化呢？大家都把一审当空气乱打，没有人要认真在一审攻击防御，重要的事证全部都到二审再提出，所以形成很吊诡的错误结构，变成一审空洞化、二审肥大化。那么新法就是要保证这个缺失，所以在旧法时代呢，随时提出主意，有这两大弊端的前提下，那邱老师就高举大旗，一呼说呢，我们就要保证呢这个旧法的缺失。一来呢，我们要促进诉讼，我们要避免延宕诉讼，要让诉讼速审速结，这个专有名词叫促进诉讼。一来要达到促进诉讼的功能，二来要呢废除二审肥大化的现象，改成呢以一审为事实审中心。我们新法的架构就是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所以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之下，大笔一挥，大幅的修正法律的结构，形成你现在黑板上这个流程图。这流程图就是呢，新法改采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你要把这两个名词合在一起看，因为这两个名词的共通点都是为了要达到促进诉讼、速审速结，还有避免二审肥大化，使一审呢成为事实审中心，就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所以才有全面新法的翻修。因此我们来看一下新法是怎么翻修的。来，所谓的事实提出主义，你看一下112页，事实提出主义的定义就是修正后的196条规定，各种攻防方法事实证据。诶，同学啊，攻防方法有的学者称为事实证据，也有的学者称为诉讼资料，这三个名词讲同一件事后，你不要误会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同样的东西换句话来说而已啦，只不过学者的习惯名词用语不同，有人喜欢称攻防方法，有人喜欢称诉讼资料，还有人喜欢称事实证据，这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所以啊，什么叫事实提出主义啊？各种攻防方法、各种事实证据、各种诉讼资料，除另有规定之外，都要在适当的时期提出，这叫原则性的宣示。宣示说呢，你要适时提出，不准你再任意随时提出，避免延滞诉讼。好了，除此之外还兼采集中审理主义。各位，什么叫集中审理主义呢？来，一样先看一下名词的定义。来，125页，集中审理主义，看一下第二个标题，我国法上集中审理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呢？看一下第二行，下将当事人的纷争尽量集中限缩于特定争点处理，并集中于特定期日迅速审结，以避免诉讼延滞。所以集中审理主义也是在避免延宕诉讼。那它的定义，同学翻译成白话文，在125页旁边，什么叫集中审理啊？同一个案件集中在一天一个庭期审理完毕，这也是导致旧法的缺失。各位，89年前的旧法时代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啊？法官审理案件会拖，原因就出在，譬如说你这个案件明明要传三个证人的，可是旧法真的很怪哦，法官宁愿说啊，你要传三个证人，是不是？礼拜一先传 A 这个证人，问完之后，第二次停期一个月之后，定7月15号再传第二个证人 B 来问。 问完之后，第三个证人再隔一个月，8月15号再传来问，那这个被学者骂翻天，骂的点在哪里呢？很奇怪，你同一个案件 A、B、C 三个证人，为什么要切割三个期日，分三个月慢慢传呢？你一口气呢集中定一个庭期，定一天的下午呢就排这个案件，把三个证人问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切割加以审理呢？难怪会有延滞诉讼情形产生。所以啊，新法改采集中审理，集中审理的定义就是，只要是同一个案件的所有争点、所有的事证，安排在同一个期日一次审结，我宁愿一个下午只审理这个案件，我也不要切割你这个案件成为4个、5个庭期分别来审理，这就是所谓集中审理主义。所以集中审理主义搭配事实提出主义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达到所谓呢促进诉讼速审速结，避免二审肥大化的现象。好了，于是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来同学看回黑板上，在这两个上位概念之下，紧接着就是呢邱老师考题常见的具体化的制度内容。刚刚所讲的是抽象的立法原则，那现在则是要看具体的制度内容。来，什么叫具体的制度内涵呢？这边就是有几个专有名词你要注意，因为考出来就是要你写这些新法的内容，新法的专有名词啦。来，在现在邱老师主导的新法架构之下，我国的事实审结构就形成黑板上这个流程图。各位都晓得一审二审我们合称为呢事实审，那三审最高法院呢则称为法律审。好，这个常识同学应该有。事实审跟法律审的区别在哪里呢？只有一二审事实审呢才能够实际做事实正确调查，案件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叫法律审，只能够审酌原判决是否违背法令，但不能针对事实证据重新调查，就是同学耳熟能详的法律审的概念。所以啊，整个诉讼的流程呢，一二审地院高院叫事实审，最高法院是法律审。所以呢，这个呢为了促进诉讼速审速结，所以修法的重点是在一二审的部分。那一二审现在新法流程改成什么呢？来，起诉之后第一个冒出头的专有名词叫书状先行主义。这一些黑板上相关的名词内容呢，我们书本的逐条示意都有提到。譬如说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125页，把125页呢你对照着看第三点的内容。好了，集中审理主义的具体内容，那其中刮胡三叫充实准备程序，刮胡四叫增订书状先行主义。所以黑板上这些名词，如果你要看法条依据的话，麻烦你自己对照125页。这些专有名词呢，它的法条依据呢，你都可以自己对照一下125页呢相关的内容。那条我们就不带你自己看了，那么呢，我们的黑板上跟你讲解一下游戏规则跟立法观念即可。那细部的法条对照，这你只要自己花时间，一定看得懂了。上课就不再浪费时间，一条一条带你念了。所以你等一下中场休息或回家有空的话，你自己把125页对应的条文拿出来看一下就 OK 了。好，那回到黑板上，什么叫书状先行啊？法条是呢250267，书状先行的定义就是，开庭审理之前，一定要求双方当事人先交换书状。什么意思啊？原告要先把起诉状给被告看，被告也要把他写的答辩状呢拿给原告看，双方都要针对本案呢以书面陈述意见，而且彼此交换给对方阅览，这个叫书状先行主义。各位为什么呢？因为要修正旧法的弊端。那你要知道旧法的弊端在哪里啦？旧法最引起学者诟病的是， 89年前的旧法，我们不强迫书状先行。啊，不强迫书状先行，经常遇到麻烦就是，法官第一次开庭就问被告说，你有没有收到起诉状？你知不知道原告告你什么？被告摇头，不晓得啊，我就接到法院传票，我莫名其妙谁告我的，告什么事我都不晓得。结果法官当庭才把起诉状的影本交给被告，说好吧，你回去慢慢研究，有什么意见下次开庭再说好了。就这样一个庭期就耗掉了。所以呢，学者在文章上就提到，旧法时代的第一次开庭往往沦为没有意义的书状交换的庭期，单纯为了交换书状，何必浪费大家时间开一次庭呢？所以为了达到速审速决、诉讼经济的要求，所以呢，立法者认为每一次开庭都要有进度，每一次开庭都要有实意，我们不要这种的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的开庭。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求你们书状先行。只有书状先行之后，最大的优点就是呢，厘清案情的轮廓。让法院双方当事人都能及早掌握案情的全貌跟轮廓，这个很好懂啊。你起诉状先给被告看过，被告如果什么反驳的意见，他的答辩状的话，答辩状也先给原告跟法院看过，双方当事人都把各自的立场、各自的陈述呢，以书状呢交换之后呢，双方都对本案的轮廓比较清楚。被告也晓得，哦，原告原来告我侵权行为是告这个东西，原告也晓得说，哦，原来被告有反驳的意见写在答辩状里面。所以一来一往，双方的书状都先交换阅览，都先提出于法院之后，会让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及早掌握案情的轮廓以及相关的争点还有重要事证，有助于呢厘清案情的一个全貌啊。这就是书状先行制度呢采行的一个理由。好，书状先行完了之后，紧接着才是定开庭期日。好，定开庭期日之后，紧接着就是同学要的尝试了，出现第二个专有名词叫准备程序。这一次新法修正最大特色就是强化准备程序的功能。这句话呢，在邱老师的文章里面反复出现了 N 遍。什么叫强化准备程序的功能呢？同学要先翻译一下这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准备程序啊？各位，你稍微有个尝试哦，将你收到法官的开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上的期日有两种，一种叫准备程序期日，一种叫延迟辩论期日。那你收到传票，这两种开庭通知书的名称不同，差别在哪里呢？如果是开准备程序，那你比较轻松啦。准备程序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天开庭只是准备之用。哎呀，什么叫准备之用啊？再讲白点，准备程序其实的功能就是这一天我不实际进行本案的审理，本案的事证的调查有理由的审理不急，不是今天要做的。那准备程序只做什么呢？它只做两件事。来，这一样你要当听故事稍微听一下。准备程序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天开庭完全不做实质审理，我也不做实际的调查，我也不做实际的辩论，反正呢本案的胜败实质内容的调查我通通不碰。那不碰我干嘛呢？我这一天很单纯的就是呢做两件事，一个叫协议简化争点，另外是决定各种事证应否调查及调查方式。 怎么说呢？来吧，邱老师这个理论听懂之后就很好理解。邱老师说，请问同学，如果你来当立法者，你要让一个案子跑得快，要速审速解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进入审理的争点，调查的事证越少越好，这是一个小学生都懂的常识。哎，怎么说啊？同学，请问你了，一个案子如果100个争点要查，要调查200个证据，哎，这个案子怎么会跑得快？一定要跑10年8年才审得完。相反的，一个案件如果只有2个争点要调查，3个证据呢要审理而已，这个案件一定跑得快。所以邱老师的核心想法就是，案件要动得快，最好的方式就是呢，进入审查的争点，要调查的事证越少越好。只有争点跟事证越少的情况之下，将来这个案件审理过程才会跑得快。所以在这个逻辑的前提之下，游戏规则我们怎么设计呢？邱老师文章上就强调，因此呢，案件我们在前阶段准备程序，就是案件的前阶段，尽量要让法官会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简化争点。什么叫协议简化争点呢？你们的状子呢，原告可能提了10个争点，那么法官就说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后面抄不下，同学听一下就好。看过邱老师文章，这句话应该朗朗上口。法院在准备程序呢，行协议简化争点的时候呢，要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协同当事人呢做法的探寻。哎，这句话很有学问，什么意思呢？开庭的当天，法官要适度的公开新证，跟双方当事人讲说，哎，你们不要给我大锅炒哦，给我提什么10个争点，传20个证人，你们是神经病是不是啊？我直接公开我的新证好了，这个案子我看了半天，跟我判断有关系的只有2个争点，啊，这20个证人待证事实都一样，能不能浓缩传一个来问就好？因为你们这个车祸事件当天20个路人在现场，他们看到是同一件事嘛，干嘛20个都传来问，问一个有代表性的就好了。所以我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协同当事人做法的探寻。这句话意思就是呢，我告诉你们呢，这个案子影响到我判断，影响到我新证的就这几个争点，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起见，你们考虑看看要不要协议简化争点。我们呢就记名笔录说，将来这个案子进入法院审理，就只审这2个争点，那就只调查1个证人，问1次证人，这就叫做协议简化争点的动作。那么上位概念就是呢，呼应我们刚讲的，案件的争点越少，动的才会越快。再来第2件要做的，决定各种证据应否调查跟调查的顺序方式。承接刚刚讲的，为了要判断争点呢，当事人可能一口气跟你传了20个证人，10几个证据，那有些重复不必要无意义的证据，法院也要公开新证呢，协同当事人讨论说，20个证人待证事实同一个，传一个就好了，不需要20个都传来问。所以透过公开新证，协同当事人讨论的过程呢，尽量的协议简化争点，而且决定各种证据应否调查以及调查方式，这就是整个准备程序的功能。所以在整个准备程序的过程里面呢，它是不进行实际的调查，也不做实质辩论，有理由的审理都没有，单纯的先把这些前提的问题呢来加以厘清，好，如此而已。好，紧接着就进入到言辞辩论。 当你看到法官开庭通知书上面写延迟辩论通知，那就代表呢这一天开庭就是货真价实的要来上战场打仗的。延迟辩论的特色就是针对本案做实际审理，针对前面协议浓缩简化的争点就浓缩成 A 跟 B 这两个争点。好，那我们在延迟辩论的时候就是针对 A 跟 B 这两个争点实际的请你们发表你们的高见，有什么法律意见啊、学理的论述呢，全部拿来讲。好的，同样的我也实际的调查各种事证，刚刚我们浓缩了就只要调查 C 跟 D 这两个证据。好，那么 C 跟 D 如果是证人的话，证人就传来当庭问，而如果是证物的话就当庭提示出来给你们辩论表示意见，这叫实际进行了各种事证的一个调查行为，这是延迟辩论程序所要做的。好，做完了辩论当然就做宣判的动作，一审程序就到此终了。这又是整个呢事实审的架构之下，在邱老师的主导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分类，以及呢采行这样分类学理上的依据。大方向看完之后，来各位紧接着补充一下，还没有结束，这叫大方向。大方向里面配合这些细部的小制度法理的概念，同学要了解一下。来，什么样的小制度法理的概念呢？看回准备程序。来，应该说从书状先行主义开始看了。邱老师文章上就说，采书状先行主义的目的就是我们黑板上提的，使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及早掌握案情的轮廓跟全貌。好，你后面加这句话，而且呢有助于促进审理集中化。什么叫促进审理集中化呢？很简单的观念啦，书状先行完的，你们双方当事人跟法院了解完案情的轮廓跟全貌之后，只有在你们了解案情的轮廓之后，才有办法在准备程序里面会同法官一起做所谓的协议简化争点、法律意见的探寻啊。这些的动作前提都是你们对整个案件的基本架构了解，也了解的前提下才有办法讨论，才有办法协议简化争点。如果大家对本案都一问三不知，那如何共同的协议讨论呢？所以书状先行主义除了避免庭期浪费之外，也有助于促进审理集中化，达到速审速解的目的。再来，准备程序我们刚刚讲的最主要做协议简化争点、决定各种事证的调查，所以在准备程序当中呢，我们呢必须设有所谓呢失权效的规定。所以你补充一个重要的条文，276条，各位翻一下276条。各位，准备程序呢法理上的重点就是你要让这一套游戏规则有意义的话，你的制度就要设计说没有在准备程序协议简化的争点，将来就不准你们在延迟辩论提出。诶，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我准备程序跟你们搓了半天限缩成 AB 两个争点，啊，你们当事人在延迟辩论突然跟我冒出来说我还有 C 跟 D 两个争点要讨论，那我前面准备程序不就白用功？所以准备程序要有它的意义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有失权效的制裁效果。所以276这个重要条就因运而生。276条怎么讲呢？没有在准备程序主张的事项，除非有下列四种例外情形，否则将来延迟辩论都不准你们放马后炮、事后争执。这是很简单也很应该这样设计的制度，本来就是啊，不然如果大家准备程序协议简化的争点，将来随时可以翻盘，随时可以再主张新的事证的话，那前面准备程序还真的是白搭哦。所以准备程序一定要赋予它失权的效果，才能达到准备程序的目的。那这个失权的效果学者就说， 本质上就是事实提出主义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就是要求你各种攻防方法要在适当时期提出。196的适当时期指的其实就是准备程序期日，你没有在准备程序期日提出的争点，协议简化的争点，将来就来不及，不准你在言辞辩论放马后炮要主张提出了。所以本质上准备程序这次新法的修正，正是落实所谓事实提出主义的一个基本精神。好，不仅如此，除了有施全效贯彻事实提出主义的精神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地方请你补充一下。这也是一个实务的尝试，来强化受命法官的权限。邱老师呢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在谈这个问题，但是同学如果没有办过实务的话，恐怕你不太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刚好借这个机会简单的了解一下啦。来，各位看一下你的法条。来，这个强化受命法官的职权呢，法条依据呢是在270条跟270条之一。来，270跟270之一在讲什么呢？这同学看一下法条就好，出现了一些的专有名词。270说呢，行合议审判的诉讼事件，法院于必要时可以停员，就是法官一人为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好，270的第三项说呢，270第二项说，准备程序原则上以阐明诉讼关系为止，就是黑板上讲的协议简化争点，决定各种事政调查而已啦。但除非另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什么叫特别规定呢？第三项，有些特别情形，受命法官可以先在准备程序调查证据。本来调查证据实际在做是要到言辞辩论，例外的时候可以提早到准备程序。这个选择题考过哦，超级无聊，叫你背法条。什么样例外的情况之下调查事政可以提早到准备程序做，那你就把第三项的特殊情形呢硬背起来吧。好，这是270条规定。那271条补充270条，受命法官阐明诉讼关系时得为下列四种的一个行为。好，念完之后呢，其实只是要跟你简单翻译一下法条一直出现受命法官，那这叫实务的尝试啊。邱老师希望同学知道什么样实务的一个尝试呢？各位都晓得我国的民事案件原则上是采合议审判制，所以各位报章杂志的一定都晓得民案跟刑案都一样，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呢我们都是采合议庭合议审判，就是三个法官组成一个合议庭呢来一起评议这个案子，集思广益呢避免一人独大，所以民刑事案件原则上都是采合议审判制。好啊，合议审判制的结构就是呢，中间这个最资深的叫审判长，然后呢左手边呢叫受命法官，啊右边呢通常是在打瞌睡的叫陪席法官，三个法官组成合议庭，那这三个法官在诉讼法上各有专有名词，审判长、受命法官跟陪席法官。好，本来我们的规定是啊，旧法时代的规定是为了贯彻直接审理主义，所以要求整个案件的进行呢，三个法官都要全程参与。理论上是如此，原始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就是呢，既然行合议审判制，所以案件从第一次准备程序到宣判为止呢，从头到尾都要三个法官力挺呢实际参与审判，这个才是贯彻直接审理主义的精神嘛。所以严格贯彻直接审理主义，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你从头到尾是三个法官合议庭呢，要从头参与这个案件。但是89年新法修正，邱老师说我很体谅大家了，我也当过法官，也办过实务。所以邱老师说呢，各级法院的员额编制有限，每一个法院的法官编制有限，大家案件都这么多，如果大大小小案子都要求三个要绑在法庭全程参与的话，这个事实上有挚爱难行，我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负荷呢，这么多每一个案件都要三个人从头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折中方案，叫偷懒的方案。什么偷懒的方案呢？法条在270条明文规定，合议审判案件在准备程序的时候呢，可以呢由受命法官单独为之，不需要行合议审判。准备程序反正不涉及实质审理嘛，只是为了协议简化争点，那这些技术性的工作不需要三个法官全程参与，可以指定庭员一人为受命法官，由受命法官单独行准备程序。那我现在实务的惯例全部都是这样做，因为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这个案子全程参与到底，所以现在准备程序全部都是由受命法官一个人单独进行。所以合议审判呢，只有在言辞辩论当天，只有在言辞辩论当天才会看到三尊神像，三个法官穿在法袍呢，穿着法袍在法庭上听你们讲话。反正你进法庭很简单的尝试，看到法庭三个法官坐在一起，这个案子就是今天要结案行言辞辩论。如果只有一个法官坐在那边，那就是在行准备程序，还没有要结案。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呢学者就开玩笑说，其实我们现在哦，我们的合议审判制真的叫名存实亡了。因为呢，案子的权限大部分都是受命法官主导，因为受命法官才是全程参与这个案子的，才是从准备程序一路参与到言辞辩论。审判长跟陪席法官讲难听点，只是要结案言辞辩论当天，为了符合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坐在台上凑满三个人数，行一个合议审判评议的过程而已。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晓得，整个案件最清楚的就是受命法官，因为只有他才是全程参与，从准备程序一路跟到言辞辩论。那我们实务的惯例也是，判决书这个案子的判决书是由受命法官呢来撰写的，因为你是全程参与，你对这个案件最清楚。那么在整个审判实务上面，一般呢，除非是社会瞩目的案件，否则一般的案件呢，虽然我们美其名叫做合议审判评议制，案件的胜败要三个法官呢投票表决评议，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呢都会尊重受命法官的意见。因为案子，如果这个案子你是受命法官，你最清楚，审判长跟陪席法官通常是以你的意见为准了，不会有其他人太多的意见。那么这就是我国的现行审判实务上面呢非常奇特的文化。那么法条依据呢，在89年后呢，邱老师让他有明文的依据呢，在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里面呢，就是有270条的规定，我们必要时可以呢先指定庭员一人为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不仅如此呢，他还创设了第三项，第三项同学特别打个星号，第三项叫做呢准备程序的一个例外了。本来准备程序是不能实际调查证据的，但是例外为了简化诉讼，促进诉讼起见呢，特定例外的情况下，准你呢先在准备程序呢先行调查证据，以节省将来言辞辩论的一个时间。那么这是第三项呢，赋予呢受命法官例外在准备程序可以先行调查证据。选择题考过，条文的记忆呢同学稍微的呢背熟一下就可以了。好，紧接着再回到黑板上，准备程序的两大特色呢看完之后呢，接着进入到言辞辩论。那言辞辩论呢就是实际做本案胜败的一个审理跟调查的。那么在言辞辩论其实里面呢补充的一个学理概念，就是在邱老 师的要求主导之下呢，案件要跑得快，就我们刚讲的集中审理精神的贯彻。什么叫集中审理主义的贯彻呢？集中在一个期日辩论调查完毕，你要审两个争点，传两个证人，全部给我排在同一天，我宁愿这个下午排这个案件，就把你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搞定，我也不要分好几个庭期拖拖拉拉的。所以在实际型言辞辩论的时候，必须要充分贯彻集中审理，把所有的纷争争点事证集中在一个审判期日，统一调查辩论，这就是所谓呢集中审理主义的内容。好，这是整个一审程序的流程呢，新法的架构，从它的内容、法理思想、解释论的特色呢，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紧接着二审程序五分钟就搞定了，二审也是事实审，那二审的法条结构完全跟一审一样，邱老师的想法就是，你们不服气上诉到二审呢，我就同样的程序再跑一遍。因为二审也是事实审嘛，我就再跑一遍，跑什么呢？一样上诉到高院开庭的时候，先书状先行。那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书状先行呢，交换的就不是起诉状跟答辩状，而是交换上诉理由状跟上诉的答辩状。那么呢，你上诉人有什么上诉的理由，状子赶快写好，被上诉人有什么反驳答辩的理由呢，你的呢状子呢答辩状先写好，双方先交换。同样的逻辑都是要及早厘清案情的轮廓，状子完，这个上诉状都交换完之后，紧接着开准备程序。准备程序要做的事跟一审一样，只不过你注意一下，447条这个条文冒出来了，二审一样为了贯彻事实提出主义，所以当然也有失权效的规定。这个游戏架构都一样，二审程序失权效条文，各位看一下447条，这447跟276大同小异，都是同样的立法逻辑，只是条文细部的内容不尽相同了。来，你看447怎么讲的，这个法条呢，你懂法理基础之后，看条文还真的是有够简单。立法者说，当事人到高院不可以再提新的攻防方法，除非你有下列六种情形不在此限。各位不用多解释，你就知道这个条文的立法背景就是失权效的规定。为什么失权效的规定呢？同样的逻辑都是贯彻事实提出主义，不准你任意提出新的攻防方法延宕诉讼。所以立法者就说，一审没有提的攻防方法，二审都不能再提。再讲难听一点啦，二审呢只准少不准多。什么叫只准少不准多呢？同学问，二审为什么还要再开准备程序？学者很理想化，二审还要再开准备程序，就是希望说再玩一次的协议简化争点的游戏，看能不能够再浓缩一下本案的争点。诶，什么意思啊？像黑板上，你这个案件一审行准备程序，争点只有浓缩成 AB 两个，那邱老师的理想是一审经浓缩成 AB 两个争点呢，说不定呢一审的判决当事人只有对 A 这个争点有意见，所以我们上诉到二审呢，搞不好可以再搓一下延展汤，再浓缩一下，把原本 AB 两个争点看能不能浓缩成 A。 同样的，你一审的调查过 CD 两个事证，当事人不满意觉得有遗漏的，搞不好只有 C 这个事证，所以呢也不需要到二审的两个事证都调查， 搞不好呢开个准备程序，公开新政，表明法律见解，跟当事人摸摸头讲讲话呢，他们就协议现说真点呢，就可以把真点再浓缩成剩 A 一个事实证据，再浓缩成剩 C 一个，这样更能达到简化真点呢简化事证的目的。所以到了二审，同样的要再行准备程序，理由就在这边了。好，那么一样的情况也是有447条失权效事实提出主义的规定。好，二审行完准备程序，当然就进行言辞辩论。那言辞辩论游戏规则一模一样，实际的呢进行攻击防御的审理，那么实际的呢做呢意见的一个陈述，也实际的做各种证据的一个调查，所以整个结构完全都跟一审一模一样，把它重跑一遍，如此而已。这就是呢在新法架构之下呢重新架构起来的事实审的流程。那么上位的概念指导的法理思想就是促进诉讼经济，避免二审肥大化。那你现在对照这个流程图，刚好就达到学者的要求，因为只有制度这样设计才跑得快，促进诉讼经济，也才能够让一审成为事实审的中心，不至于产生二审肥大化。因为你现在一审没有提的攻防方法，依照447条二审原则上都不能再提了，所以二审都会发生失权效，会发生失权效正足以避免二审肥大化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所在。那么这就是我们把呢上位概念、立法的一个批判、立法的一个重点结合成现行的法律制度之下，整个流程呢就带同学跑一遍，把这个诉讼的架构呢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以上就是呢倒数这两个审理原则和集中审理主义跟事实提出主义，我们把上位的法理思想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细部呢条文技术性的规定，这你有兴趣的话回家自己看一下，我们书本的逐条细介绍都不是很重要了，你把这个基本体系厘清呢比较重要一点。好，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休息15分钟之后，下段时间再接着来看。